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11，My Radio。 好啦，翻嚟第三节。嗱，當時即係話呢個所謂進步黨嘅雜誌改造咧，就發表咗好多文章啦。咁我哋頭先都提過，就係佢哋都冇完全否定呢個所謂資本主義嘅嚇。咁但係呢啲睇法就引起爭論啦。啊，特別係即係馬克思主義者同埋國民黨員啊，就對呢個基特社會主義咧就批評得好犀利嘅，對呢個改造雜誌啦嚇。嗱，雖然呢個左派分子批評呢個改造雜誌呢一批作家，是反社會主義的，同埋傾向資本主義的，有呢種趨向，改造是進步黨的雜誌。進步黨裏面很多人是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都係佢唔否定社會主義，但是左派分子就認為他哋呢種睇法，嗱當然如果到後來有一個政權咧，呢啲就俾人話投機主義啊、投降主義啊，係嘛等等啦，係咪？即係當你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是已經擁有一個政權的時候，係嘛？嗰、那個就已經唔係一個學術辯論嘅階段啦，要人頭落地嘅啦，唔係喺一個學術辯論嘅層次，係嘛？就分分鐘會死人嘅，係咪？咁但係當時都係一個等於學術討論啫，係咪？你改造登呢啲文章，咁跟住國民黨嘅左派又好，或者嗰啲馬克思主義嘅信徒咧，梗係批判呢一個所謂進步黨啊呢一種咁嘅思想啊，咁佢哋認為咧。即係呢個進步黨人或者改造雜誌咧，都係反社會主義嘅，同埋傾向呢一個資本主義。但係當時都冇人，或者喺個論辯嘅過程裏邊，冇人可以點出究竟佢哋爭論嘅重點喺邊度，個主題係乜嘢，講唔出係嘛？即係其實喺改造寫文章嗰啲作家咧，即係大家可以翻即係去抄翻一啲資料嚟睇到當時改造雜誌嘅作家，其實佢哋本身。嗰、那個即係思想嘅色彩差別都好大嘅啊！佢哋有一啲人就提出，譬如呢個生產方法國有制就唔一定會比私人企業嗰種制度更加合理同埋容易實行啊！佢哋都認為一個唔受監督嘅政府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啊！咁呢啲亦都係。改造雜誌裏面某一啲作家嘅睇法，就因為咁樣而反對個所謂公有制或者國有制。佢哋認為社會主義嘅轉變，一個好急劇嘅轉變咧，佢會導致社會上面嘅混亂嘅。但係呢啲咁嘅睇法，即係進步黨某一啲作家呢啲比較，我哋認為當時算係頭腦清醒啲嘅一啲睇法咧，就並冇引起。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注意，當然羅素那個講法就多多少少呢就令到這些所謂保守派呢可以有一個藉口，甚至乎借羅素的說話呢作為支持他們的看法。羅素當時的看法恰恰跟他們有很多地方相似的，是吧？杜威和罗素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是，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这两位教授级的人物，学者或者很受人家尊崇的外国学者，在上海的时候，很多进步党党员啊甚至一些商人啊、工業家啊，甚至一些買板啊，咁都參加，即係歡迎呢兩位學者分別參加歡迎呢兩位學者嘅宴會嘅，係嘛？甚至乎呢一啲人即係包括進步黨黨員或者啲工業家、資本家 即係屬於所謂比較傾向資本主義嘅呢一啲人，都將杜威同埋羅素即係描寫成為喂大家好似係自己有咁，係嘛？所以譬如羅素有啲睇法同基爾特社會主義好多觀點，即係其實就被歪曲、被利用，係嘛？好多時譬如佢哋提嘅建議，個目的，譬如羅素希望要結束一個腐敗政府，係咪？好似北洋政府呢啲腐敗政府，但係佢嗰個論點咧，俾呢啲保守派利用咗之後咧，就竟然即係幫助咗呢啲保守派同北京政府合作，係嘛？甚至乎支持嗰啲商人啊、工業家啊，係嘛？甚至間接又幫咗啲國粹主義者。咁呢個羅素咧係諗唔到嘅啊，即係佢冇諗到會出現一個咁嘅結果，即係佢嗰種改造中國嘅主張或者建議啊。既不反對資本主義，又不反對呢一個社會主義，但係反對用俄式嘅共產主義咧，就喺中國嗰度即係全盤推行。咁亦都認為要保留中國文化優秀嘅地方，係嘛？特別係對老莊嘅哲學非常之向往等等，係嘛？叫你啲人唔好否定自己本國嘅文化，係嘛？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即係呢個同晚清時代嗰個自強運動或者嗰個所謂洋務運動咧相近嘅嚇，咁於是就俾呢啲保守派咧可以利用咗佢呢啲咁嘅觀點，而作為保存國粹啊，甚至乎幫助呢啲資本家繼續喺中國可以剝削呢個人民啊，即係羅素對東西文明嘅睇法咧，佢。比較客觀啲啦，係咪理性啲啦？我哋可以咁樣講，同杜威有少少唔同啦，係嘛？咁但係佢呢種睇法就令到嗰啲保守派振振有詞。嗱，羅素提倡工業化，但係又要保存中國人被動好和平嘅天性，咁呢個有少少抵觸噶嘛？又要保存中國農業社會發展嘅嗰種倫理觀念，係嘛？即係呢個咁嘅睇法引起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要實現佢呢個建議唔係冇可能，但係好困難先可以實現，係咪？譬如你道家棄志啊，棄志同埋回歸自然嘅思想，咁你點可以同現代科學即係裏邊嗰個所謂無盡嘅求知欲同埋征服自然嘅嗰種嘗試，你係一個抵觸嚟噶嘛？喂，道家主張棄志，主張回歸自然，咁但係科學嘅精神，現代嘅科學裏面就係有一種無盡嘅呢個求知欲，係嘛？同埋嘗試去征服自然，係嘛？咁呢個就已經喺度抵觸。所以佢話你要保留中國傳統文化，特別係道家老莊啊呢啲咁嘅思想，崇尚自然啊，中國傳統農業嗰種即係倫理觀念啊等等啊，咁你又要主張工業化係咪？咁所以呢個工業化就必然係科學嘅啦，係咪？呢個問題就成為一個討論嘅一個焦點。而事實上，羅素嘅睇法就實際上同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士大夫係嘛？所提倡嗰種思想係一樣嘅，即係我上文所講嘅呢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係嘛？頗有相似之處。但喺五四時期，杜威同埋好多大多數嘅新知識分子都唔會贊成呢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嘅呢一種咁嘅觀點嘅，係嘛？即係杜威甚至認為日本咧，其實已經採取咗呢種類似啊，即係。或者叫做日學為體，西學為用啦。咁大家都知道日本現代化比中國早啦，明治維新已經開始係咪？即係日本已經採用咗，即係話西方文明裏邊嘅所謂物質至上、技術本位，即係呢個係排第一噶啦，係嘛？物質至上、技術本位定咗性，呢、這個就係西方文明係嘛？但是他自己那種侵略 侵略性的那個軍國主義，傳統軍國主義的精神呢就保存了。他那種西、所謂日學為體，就是保存傳統的所謂軍國主義的精神，是吧？西學呢為用呢，就是物質至上，技術本位，是吧？咁呢、這個即係杜威嘅睇法啦，佢就覺得呢個行唔通嘅，即係日本就一個最好嘅例子啦。結果就係搞到啊呢、這個軍國主義嘅興起。嗱、啊，對呢種咁嘅睇法咧，羅素就話，即係覺得如果日本能夠學到科技，又保存咗固有嘅觀念，咁點解中國唔可以學到科技，同時又保存中國和平容忍嘅倫理觀念啊？即是说日本呢，他得到科技是吧，可以现代化，他又保存了即是日本传统的即是所谓军国主义的精神。但是中国的传统就是爱好和平的嘛，他不是军国主义来的嘛，是不是？即是这个就是罗素觉得是跟日本是不同的，是吧？但是即係所謂中國保守派和傳統主義者呢，其實都是利用羅素一些看法呢擺在不同的目的，是吧？ 有些即係保守派甚至乎可以這樣講，他說喂，一位文明世界的思想家都承認這個以精神為本位的這個東方文明的優越性，是吧？科學又不是好像大家所看的那麼重要，是吧？那這些論點呢，即是說當然當時都是有人會認同的。除了保守派和傳統主義者去歪曲利用羅素的一些觀點之外，羅素有些見解和當時中國新知識分子的所謂心境都不是太協調的，特別是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格格不入。在1920年至1921年之間，即是說這個五四後的一年，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展開這個嚴厲的攻擊。羅素在1954年的時候，他仍然是堅持他30多年前即對中國的看法的。咁呢個就係、當時嘅背景就係咁啦。咁但係羅素喺50年代即係已經中國有一個所謂中國共產黨建政啦、之後佢仍然係堅持當年咧佢嘅睇法嘅。在1954年呢，即是羅素在英國就寄了一封信给这个五四运动史的作者周策宗教授。在那封信里面呢，他仍然是坚持即是说30多年前他对中国的看法。但是他也说呢，当时的中国保守分子利用他的意见作为他理论的根据，试图阻止当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这个是不是他原来的意图。我们刚才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就是说这些保守分子是吧，或者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人，是吧，利用罗素那些所谓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些观点作为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罗素认为这个不是他原来的意图来的。这个是即是说他当时这个看法呢，即是在1921年这个看法呢，到1954年30多年之后，他写封信给这个周策宗教授的时候，仍然是坚持他这个观点，即是当时的观点是没错的。只不过中国保守分子利用他这个观点，或者利用他这些意见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吧，企图来阻止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这个不是罗素原有的意图。 嗱，嗰封信有一段文字咁样讲嘅，即系话俾周策宗嗰封信啦。嗰段文字就话：你告诉我在中国他们如何诠释我的看法，即系指啲保守分子啊，令我极感兴趣。我知道我的看法可能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这绝非我原有的意图。我在北京发表的告别演说及我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中讲过中国应该采用哪些方策。我了解中国已经决定要尽速工业化，世界上所有工业落后地区也正进行工业化，不久以后我们将有大量过剩的工业产品，但将大量缺乏食物。这两个困难问题会由一场大战来解决。在战争里用工业产品来减少饥饿待捕的人口，不管是30年以前或是现在，我都不认为这是一条通向太平盛世之路。嗱，呢一个咧就系罗素，喺1954年写信俾呢个周策宗教授。当然，周策宗教授喺个五四运动史里边，即系佢嗰个研究咧，亦都提出一个咁嘅观点，就系话咧喺嗰个时代，呢啲所谓保守分子利用罗素或者歪曲咗罗素嗰个观点，系嘛？甚至乎對羅有些人對羅素的觀點，當時的左派分子或者國民黨分子對羅素的觀點呢不以為然、啊、羅素在、回覆這個周策宗教授的時候，他是特別提到這一件事，他認為呢他自己根本就沒有改變到、到現在為止，他仍然堅持30多年前這種看法。嗱，佢呢封信咧就係喺1954年8月26日就俾周策宗嘅。咁喺呢封信裏邊咧，佢就話咧，佢唔記得陳獨秀問佢對資本主義睇法嘅真意嘅一封信。咁佢亦都唔記得喺1920年佢20年底俾呢個陳獨秀嘅回信。嗱，陳獨秀俾羅素嘅信咧，就喺《新青年》嘅第8卷第4号，即係1920年12月1日。第八页，又在这个《新青年》的第8卷第5号，就是1921年1月1日。编辑的话就这样讲的，就说罗素等先，罗素的答信就预定排在第6号的。罗素在信中的所谓告别演说，就是说呢以中国人道自由之路为题的演说，就登在这个《哲学》第3号，1921年9月。还有这个所谓中文翻译的、这篇演说里面罗素的一些看法，例如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就受到进步党中以前支持他的人，例如张东顺的反对、但其他人呢就赞成这种看法的、这个是有一个背景来的、就是这封信的背景，就是说之前还有陈独秀，就是讲回陈独秀嘅問題，就陳獨秀問呢個羅素對資本主義嘅睇法，就由呢一封信所引起嘅。咁周策宗教授呢個五四運動史裏邊嘅其中一章一個 chapter 咧，就特別提到呢件事，就是、當時陳獨秀同羅素之間嗰個討論，書信嘅討論，亦都見諸當時嘅即係《新青年》雜誌同埋另外一本哲學雜誌。都有的、陳因為這個所謂、羅素給陳獨秀的回信呢也都有個中文譯本的，這些都可以找得到的。在這個五四運動史，周策宗教授的五四運動史第9章裡面就有這些資料和記錄，所以這個是一個即是我們為什麼說五四運動大家一定要看，即是周策宗教授這本英文著作五四運動史。當然後來有很多章節呢，我哋都講過啦，有好多即係大學者啊，將佢譯成呢個中文，包括鍾寧教授啊呢啲等等咁啊。我呢一個部分講呢個五四嘅思潮與人物， 關於呢個所謂思想觀念上邊嘅所謂分歧啊，觀念上同埋政治上面嘅分裂，呢、這個亦都係取材住周策宗教授嘅五四運動史啊，其中嘅一個章節啊。點解我哋特別要提呢一個部分呢？五四運動點解又要講咁耐呢？下一 part 咧，我哋仲要講五四運動嗰個歷史意義，五四運動嘅評價，五四運動嘅政治意義啊！嗱，呢啲就係下一個部分咧，我哋會講嘅。咁呢一個部分關於嗰個所謂五四運動前後啲新知識分子喺思想上面、觀念上面或者政治上面嘅分裂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嘅啊。咁有兩個外國人啊，一個杜威，一個羅素啊，佢哋嘅主張都對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咧產生一個相當巨大的影響，亦都引起很多論戰。杜威的睇法固然引起一些論戰，羅素的睇法亦都引起一些論戰。但我必須要講嘅咧，呢啲咁嘅論戰係大部分冇受到壓抑嘅。OK， 大家都可以通過即係北洋政府當時所容許的言論自由、出版的自由，可以在啲刊物上邊咧係見得到嘅，係咪？呢個反而比起國民黨統一中國之後，甚至乎剿共期間嗰種所謂專權對言論自由嗰個壓制啊，即係所以有時歷史點樣睇咧？北洋政府固然係好腐敗嘅，喪權辱國啦，又引入呢個帝國主義啦。當時中國經濟又好差啦，人民嘅生活又好困苦啦，係咪？好啦，你代之而起，國民黨不乏成功統一中國，係咪？出現一個好短暫嘅統一嘅局面，跟住共產黨又嚟了咯，係咪？呢、這個日本仔又殺到嚟咯，係咪？令到國民黨就要採用一個相對比較極權嘅方式嚟統治中國，係咪？嗰陣時知識分子嘅言論自由同北洋政府嘅時候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就会想啊，原来国家统一的时候就没有言论自由的，分裂的时候呢就有言论自由的，这么奇怪的，是吧？所以为什么你譬如说我当你现在中国是叫分裂啦，其实我们现在开始慢慢当它不是分裂的了，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吧？那当你是台海分裂来的，就是分裂才出现一个所谓民主的中华民国，是吧？分裂先出現有香港呢個乾淨土，不過而家慢慢就俾佢赤化啦，係咪？所以點解台灣一定要盡量要同中國大陸要有一個區隔喺政治上面？個道理就係咁解。所以我哋講到呢一個部分嘅時候咧，就我自己有啲咁嘅感想嘅啫，係嘛？你五四嘅時候，咪二十年代上一世紀，真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喎，係咪？北大嗰個所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嘅辦學精神係可以得到即係發展嘅喎，係咪？五四運動嗰班愛國學生被北洋政府拉咗之後，到最後都係放人嘅喎，係嘛？你唔同1989年嘅六四殺人嘅喎，同樣係北京政府喎，係咪？相隔70年嘅北京政府，一個係極權，係嘛？佢話喂嗰陣時嘅北京政府都係一個即係腐敗的政權嚟嘅，係咪？但係佢唔敢殺啲學生，佢對知識分子仲有啲尊重啊嘛。如果唔係嗰陣時，點會有呢啲咁多雜誌？進步雜誌係嘛？有呢、這個即係新青年係嘛？喂，大家兩種唔同嘅思想係嘛？南言北切嘅可以並存係嘛？杜威嚟中國講演講，羅素嚟中國演講，喺大學度係嘛？北京、上海周圍去係嘛？呢兩位外國人其實真係對佢唔係嚟侵略中國嘅，係咪？所以講到下下話外國勢力，神早就已經外國勢力喺中國啦，係咪？共產黨點樣起家咧？共產黨咪外國勢力咧，係咪？所以好笑，最近梁振英話啊，即係英國啊、美國啊，即係或者呢個中聯辦啊，唔好喺度指手畫腳啊！我又覺得真係十分有趣，係咪？你共產黨點樣嚟嘅咧？係咪？共产党不是外国势力咩？系咪？国民党冇外国势力咩？全部都有。北洋政府有冇外国势力？ 講一百年前，喂呢幾個所謂政治力量，全部都勾結外國勢力嘅。啊，咁啊講完啦，係嘛？所以我哋下一集咧，即係下一即係點四運動呢一個部分咧，下一個單元咧，我哋就會講一五四運動嘅歷史評價，同埋喺政治上面嘅即係一啲問題啊，咁就。下一個單元就開始講，估計都講十集八集嘅，大家唔好嫌悶。我覺得五四呢一段歷史係非常之重要，佢唔係單單係即係話五四運動嗰一日，1919年5月4日嗰一日，而喺五四前後整個中國嘅形勢、中國知識分子嘅諗法啊，這個對我哋今時今日係非常之有啟發性的。